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河南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要求给党和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再出新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加优化；北京十月底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结束，新增107家服务点上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考察河南时的部署要求，今天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进驻动员会在郑州召开，部署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强调，这次开展全域性综合灾害调查，既要充分肯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上下一心为防汛救灾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也要实事求是地复盘灾害过程，查清问题短板，厘清相关责任，并着眼长远，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措施建议，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以实实在在的调查成效回应社会关切，给党和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再出实招，经市政府批准，本市建立企业破产和市场主体退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为召集人，市委政法委书记及分管营商环境副市长为副召集人，成员由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区主要负责同志组成，协调机制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这一机制重在协调解决北京市企业破产和市场主体退出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进一步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再来关注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的工作室，今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揭牌成立。这个空间呢，未来将会成为郎朗举行公益大师课、论坛和艺术创作的平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郎朗工作室位于舞美中心舞美创意空间的二层，工作室 logo 把郎字的拼音设计成了钢琴黑白琴键的图案，工作室内陈列着郎朗历年获得的国际大奖和经典演出的海报，结构上则分为沙龙、演奏、会议等多个功能空间。郎朗在钢琴区现场演奏了歌德堡变奏曲、黄河颂等曲目，还为舞美中心留下了自己的手模和签名。从2007年开始，郎朗就开始了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大剧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宁表示，郎朗工作室将成为标志性的艺术家交流桥梁。 这个工作室也是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同时介绍世界优秀文化到中国，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基地。我们也希望未来郎朗大师的艺术创意都能从这个工作室走出去，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策划也能从这儿走出去。 位于通州台湖的大剧院舞美中心兼具舞美设计制作、布景服装道具仓储、剧目排练合成等功能，郎朗表示这也是他选择在这落户的原因之一。 每一台歌剧的这个舞台的这艺术品都在这制作，然后这有一个非常大的集装箱运到各大音乐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基地，各类不同艺术的这个汇聚，古典音乐、歌剧、交响乐、爵士乐。 郎朗说，未来将以工作室为依托举办多类型的公益艺术活动，目前已经有一首音乐作品在策划当中， 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热爱音乐的朋友交流，因为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桥梁，在北京做一些公益的大师课论坛。我们现在正在和一位非常棒的这个国内的顶级音乐家作曲家正在研究和我们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团做一个世界的首演的一个协奏曲，专门献给我们的副中心。 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市交管部门在前期设置了71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便民服务点的基础上，即日起再次推出了107家便民服务点，方便群众一站式购车、登记以及上牌。截至目前呢，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78家。 近日，北京顺义法院调研了自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至今审理的233件涉及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并且在今天召开了发布会，通报了相关类型案件的特点以及审理难点。那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马女士主张丈夫叶先生婚后多次家暴，向法院起诉申请离婚，并向叶先生索赔1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马女士拿出了叶先生此前打人后请求原谅所写的保证书，以及多次记载着马女士头皮挫裂伤、软组织挫伤等伤情的诊断结果。最终法院判决二人离婚，并支持了5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据顺义法院牛栏山法庭法官谢衍明介绍， 在该起案件中，保证书对家庭暴力认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的认定需要有效证据证明存在伤害行为，更要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采信。 统计显示，在顺义法院2016年至今受理的233件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中，仅有 9% 左右的案件最终被认定存在家庭暴力。顺义法院牛栏山法庭庭长胡博指出，受害者举证难、有效证据缺失等原因导致家庭暴力认定难。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庭暴力均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这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同时，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处置多以调解为主，缺少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和记载，使用告诫书率低，这也让受害者再次陷入了有效证据缺失的举证困境。 对此，为更大保护受害人权益，顺义法院积极探索推行了专业化审判，适度扩大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的范围等审判新路径。 对受害人没有证据且施暴人矢口否认的案件，将未成年人子女的证言和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言纳入到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畴。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事项，家事审判法官熟悉当事人的生活环境，了解当事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全面的调取证据，弥补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不足。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3D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5000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 情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就是我们的表白。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